好，日本现在打过京东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直播。好，各位听众以及网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我京东广播电台的赛道节目《日播天下》。好，那个也是我们那个改版之后的这个日播天下节目，就是每个星期一次啊，每个星期一次就取代原来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每一天一次。好，那我们继续下来直播聊么子呢？像上回啊，记不记得就是我。讲了他就是改版之后的一些内容啊，还有一些什么，发展的一些方向啊，什么之类的，这些都是大概的什么讲了哈，然后也讲了十几分钟了，然后最后发现也没那么子，也没么时间来讲点正经事了。我现在几个呢，我想讲好的，是这个东西我慢到这样来讲的，就是上回我还没。我起了个头的那个题目，就是 Web 2.0，那个什么 Web 2.0呢？就是要讲中文的话呢，也不是蛮好翻译，就是网络2.0嘛，可以像那么翻译。然后呢，那个东西呢，我上回举的例子就是说，像因为那个东西你要讲定义的话，可能还不好。你讲定义的话，那个可能有时候你讲，像比如说你讲那个什么。讲矩阵的乘法啊，到底是什么是矩阵呐、啊？矩阵的乘法是那么高，但是你可能听了半天，那个什么 A I J 啊乘以什么 B I J 啊什么那么高，像那么高的一个你要大的公式的也是定义，但是呢，你根本就搞不懂的，是不是？你搞不懂它说什么字，然后呢，你看一个例子，好，我马上就明白了，就这样子，就是那个例子确实是蛮好的。然后呢，我给的例子就是像什么优酷、土豆。楼干饭连这视频网站，然后博客这儿也包括自己建的博客，也有那个各大那个网站提供的博客，然后再就是像什么聊天软件，QQ 是吧？那个 Windows Speech Messenger，还有那个 Google Talk 是吧？还有那个 ICQ，就这一个还有什么淘宝啊，我发现那个淘宝这个东西在我们国家还确实是非常流行的。我暂时还没有试过，或者是要试下去。就那个听说那个淘宝还有那个在线聊天，然后就是增加那个商卖家与卖家之间的那个交流沟通，那也是一种 Web 2.0的体现。我上回举了个蛮像例子，比如说那个宋祖德老师，他喜欢写文章，然后又喜欢批评别人，是吧？那个他的这个言辞还蛮锋利，然后呢，他写篇文章，蛮多人就在上面回帖，是吧？回帖，然后。我晓得宋老师他是一般是在广州写了篇文章啊，然后全国各省市直需，然后还当然包括当然有点在海外的是吧？也回来看，然后就通过这个点，然后就把其他人来引起来了。像比如说刘德华说，不，那么刘德华他说就是宋老师说刘德华那么高是吧？啊，又说那个什么迈克杰克逊那么高，他说那个宋老师说。迈克杰克逊是那么死的，啊，那个不是蛮大争议啊，就是说，像比如说有段时间，宋老师说那个币安是那么死的，是吧？说的一些就是说他蛮该死啊，那么高啊，操作啊，没得真本事啊，然后一堆人就骂他，一堆人骂他，但是有些人说就说哎不对啊，你不能那么高，宋老师讲的其实蛮好，但是对的啊，所以通过这一件事，然后就把整个都举起来了，也就是一个例子啊。这个我现在呢，我向大家介绍一个网站，叫做科能吧。你可以有蛮多种理解方法。这个吧可以当做一个吧台，一个地方，就是创造无限可能的一个吧台，是吧？有可能是那叫什么像比如说菲律宾，你今晚踢皮球吗？他说可能吧，就这样子。它的这个网站是3个 W，也可以不需要啊，就是科能吧的全拼.com。那个文章我是经他的文章我是经常看的，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博客，大家有空可以来看哈。好，大家来看哈，我把那篇文章我来看，来讲给大家听下子啊。如今我们经常说起 Web 2.0，那么什么是个 Web 2.0？它与 Web 1.0有什么不同？事实上，Web 2.0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，相对 Web 1.0，它有明显的特征，每一个人都是内容产生与获取者，信息个性化，定制自由度大。网页技术不同，长尾效应明显。在谷歌和百度搜索一下 Web 2.0，会找到一些详细的 Web 2.0 解释。 与其看一下这些结石何不看图识字呢？这篇文章从图片出发，该写什么字？我给你好，他的那个可能吧的作者叫做吴嘉贤，他是广东人，然后我觉得他的文章确实写的蛮有水平的，那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下子。我这个来简单扼要的讲下有这么几个特点，一个是多人参与是吧？然后像有什么经常有一些图片是吧？然后像什么，下面讲一个什么人是灵魂呐、啊，搞我们大巴，我也不跟你灵魂是人，废话，科毒科学互联网啊，对，那个是对的，就是像比如说，宋老师写了篇博客是吧？然后别人就来读，写的人是宋老师，读的人是那个是其他人那个，然后不光那个，像那个 QQ 这个，就是那么简单一个东西，就是你说一句我。你说一句啊，我说一句，是不是？然后也是形成两一种，有读有说有写有读的是吧？读的就是看到信息有写信息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也不跟你人说，看有什么跟你说，有一幅图是蛮潇洒的，也就是我也不跟你网能接到，后面有 Google、Skype，看啥子雅虎、亚马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蓝牙可以算吗？我啷不觉得？然后有 YouTube，有那个有 FeedBurner，可能我说的蛮多东西别你们都没听说过。反正就那些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吧。哦，还有 MySpace 啊，Facebook 啊，当然都是些国外的东西。好，那个我也不跟你就是基本上哦对，有个中文下面还有个图就是中文我也不跟你讲点那个疑难有哪里网。歪哭博客、新浪博客、好博网、斯酷比，怎么的？网易搜索博客网，我怎么像蛮多都没听说过的，好不管他啊。然后呢，我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既然看了我对那个歪不歪的人看法，像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歪不歪的那个网络社会啊，网络那个是蛮很重要的东西。像比如说你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像比如说那个什么周佛生呐、啊、是吧？那个什么躲猫猫啊是吧？你往博客上面一写，全世界都晓得了，一堆人回复是吧？但是呢，我就是感觉我就很不一样。就是说像说实话，我这个人我博客写了10个至少是有的，我的博客真的是至少有10个博客了。我觉得刚开始啊，我那个。我那个博客写出来，我现在我不愿意给别人看，晓得吧？为么子呢？我觉得就是说呢，一个我也就是说从那个叫什么principle and of cost and 什么，重考一下去，对，就是成本利益论吧，对吧？principle cost and benefit，从成本利益论的那个角度的看法来看，就是我一个博客写出来了。有一些隐私的东西，啊不一定是隐私啊，就是我就是没有公开的东西，我自己比较个人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写出来了，好，我割给别人来看，我付出的成本是我把我的一些内心的一些东西想法给别人看到了，是吧？我希望得到别人的一些评价什么之类的，别给我写点什么评论啊什么之类的，好，别人看到之后就说那不够死磕。算了，我不想出口了。你啥时候发节目？我那个我不想出口。嗯个么子了，更好吧？就因为的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没有，就是我身边的人都不是蛮愿意参与到这个微博给你这种生活当中来。就是我写了一篇博客，给看一下，就像一个那个观光团一样的。好歹你看别个，我们荆州有个博物馆呢，是吧？还可以，好吧？里面有些东西原来还蛮潇洒，有一个明代还是清代的那个房子里吧，那个关羽的大刀，是吧？然后还有那个是武王还是越王，用的那个是武王出塞还是越王勾践用的那把剑，还蛮多漂亮的东西。现在就是生一个那个故事了，啊，不管他们别看这个别说。哇，还可以的是吧？那哪么样？荆州还可以啊？什么什么哪边呢？ 有个男主还叫他评价了，是吧？结果呢，我的博客写出给别人看了，么子都没了，屁都没了一个。哎，像那么高的话，我凭么子给你看了？是不是？所以像觉得像那个像很多人都是说，博客写出来就他写出个别看个，但是蛮多人呢，他就不，要么他就是不看，是吧？要么呢，他就是那个看他不评价，看他不评价就是叫做那个观光团。像比如说，你可以到郑州博物馆转了一圈，怎么样？四个字，我不说话。直接去思考吧，就那样子，好吧？那个有人说的那个现在在国内啊，那个五毛党是无处不在的。什么叫五毛党呢？那个你直接查个，那个五毛党啊，是啊，固然令人觉得这个可恶，然后呢，我觉得像那种逛了之后呢，么子都看了之后又么子都不说的，那些人比那五毛党还要可恶，好吧？可耻，好吧？所以呢，就是因为那些人的存在，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博客啊，那个当然博客只是那个我也不给你还的是吧？那个很多东西就是不是就是让我对他的热情呢是大大的减小，真的是的，不光是的，那个我也不给你那个博客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啊是吧？然后你看，还有那个什么，我刚开始搞那个日本天涯，我为什么停？很简单。如果说每天都有一百个人看，好，一百个人看都不留言，你也可以好吧？你告诉你说有一万个人看，好吧？一万个人看都不留言，可以，我也觉得蛮满足。但是是个么情况呢？看见都没得，更不说有没有人评论了，好吧？有些人呢，我觉得就是真的是，哪么说呢？那种我。从内心我有点鄙视，好吧，有点就像那样子，那样的人呢，我通过各种途径，去把我原来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搞的那个视频，就是日本人家的最开始的那些视频，发出去了，给别个看了，是吧？反正看了之后呢，说搞得蛮潇洒，哎，结果呢，全部都在 QQ 上面跟我讲，哎呀，搞得可以啊，搞得可以啊，搞得可以啊。我觉得蛮无奈，好吧？别个说搞得可以啊，搞得蛮好笑啊，做得蛮好，对你是一种肯定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他用 QQ 给你发过来，喂，我就想了四个字，广东话你们说的啊，搞唔搭巴，喂，QQ 跟那也没关系好吧？啊，你是在那里看的，你不是在 QQ 上面看到的东西啦，是不是？是不可理喻，那个难以理解。他那个，比如说那个 WordPress 啊，那个东西啊，说是个蛮好的一个博客程序。然后呢，比如说买的蛮多人用是吧？结果呢，我一回客，走了一圈没得看，没得，硬是没看到一个人。我身边的人是用，我身边的人是用什么？写博客人都不多，好吧？写独立建博客的人。就硬是一个都没得，好吧？然后呢，就据我所知，我们湖北有两个武汉的人是写博，那个博客写的，是用那个 WordPress 写的博客，一个是那个是应该是北大的研究生吧，学德语的，长得么样子不要不要我那个不要么样，那个吴嘉倩说是个美女，她英文名或者说西文名叫 Heidi。Heidi，他这个网站应该是我来查下子啊，Lost Heidi 应该是 Lost Heidi 点 com 对，就是 Lost Heidi 点 com，那么拼呢？LostHeidi 点 com 啊，那一个，那是我们那个武汉的一个美女写的博客，另外一个呢，也他人不在武汉了，AWF。LASH1.com 就是 AWFlasher 点 com 啊，他叫什么名字我那时候是想不起来了，好像前，确实那个确实是突然想不起来了。他写的其实也是蛮好的，我蛮希望，好，他的网名叫什么？叫阿娃，好，就咱称他为阿娃。 他写的其实也，他也写的也是蛮好的，他编了蛮多东西，那蛮有用的程序。然后他有那个 WordPress 写的那个博客那个点，我看他那个订有好多人订阅，好吧？我先说订阅，可能好多人那个订阅什么意思都找不到了，那就是悲剧，好吧？我看有好多人订阅啊，Lost 黑的解释有好多人订阅，也看不出来了，啊，看不出来算了。好，我说那个。就是说那个博客是吧？我也说，也是，我说是那个，就是说一个人的博，我告诉一个人我那个我那个博客地址，对，有的时候我没那么看，好，就是说没时间看，有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没想到要看，好，也是一个问题。就是我为么子我要那个一哈子那个点一哈子，就是过哈子就要去点哈你的博客有没有更新的是吧？你也说明那些人都说句不爱说的话，就非常的无知，好吧？非常的浅薄，好吧？不，也不一定，就是用那个钱，那个我们那个讲出去的话叫做 too simple 啊，sometimes naive。那么讲呢？现在的东西你还需要一哈一哈来点呐？像这个东西叫做 RSS，就是来订阅的一个东西。你只要有一个阅读器，有在线的也有离线的，可能。有些耳环的在线跟离线什么意思都找不到，你我就不说了，好吧？我也觉得没得讲，我也讲那个，只要有个阅读器，每一个那个地址，每一个蛮多网站，就是蛮多 web 个人的网站，都有一个那个 RSS 宣称什么子呢？有蛮多种解释，其中一种是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，还有一种是我看到的他。这个那个东西很有这种解释，就是说实在是很简单的同步，蛮多 web 个人的网站，像比如说你输入那个宋老师的博客的是吧？那个地址，你往那个阅读器上面一输，好，它就会抓取那个自动给你抓取那个 RSS 地址，或者是你下入那个 RSS 地址，你直接听到你阅读器里面，只要那个网站有新的内容出现，你那个阅读器上面就会提醒你有新的东西出现了。像我那个阅读器里面有好多东西，博客就一大堆。我来看下子，克伦巴我是肯定订了的，然后克伦巴的那个作者吴嘉贤，他的那个阿禅日记我也订了，然后他女朋友那个猫子的博客我也订了，然后他们一起写的长猫日记我也订了，是吧？然后再有这些一些新闻，像什么英冠新闻网、中冠新闻网，是吧？再什么我关注这些博客有小众软件。Apple for us 就是讲一些讲那个苹果电脑啊，什么 iPhone 啊，什么之类的东西，是吧？就是那样子的。那个 RSS 呢，如果说你建不起来，你也可能又会讲一个十分钟，这个时间其实也不是蛮多了。我是想控制每节时间差不多是20分钟的样子。不然呢，如果说大家反应好的话，我下个星期专门来讲下那个 RSS 那个阅读器的问题。也不想老讲在啥子方面还带有些那个英文呢，我觉得也是蛮别扭的啊。就是阅读要不懂的话，上课直接去 Google 聊 Google 找不到的话，你就可以去跪个下水了，好吧？直接去 Google 好吧？那个 RSS 或者是与那个订阅器好吧？就那个这个就说的了，就是来总结下子我对那个。虽然说那个 Web 2.0那个东西，那个现在蛮流行、蛮有用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种失落，是一种失望，因为身边的人根本就不懂，他们还生活在 Web 1.0的时代，好吧，就这么说了。然后呢，我再讲的就是说，现在大家都看到了，我现在做的节目，一个是那个啥子话的直播间，另外还有一个是用广州话讲的，那个叫啥子话都讲不出来，叫广州话叫做锤冰凌啊，突然就。啥话叫做随便乱，就是我那个七里八里讲的一些随便讲的一些话，我也不指望你们那个不懂广东话的人能听懂，好吧？就是讲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，就是说里面讲一些蛮不文明的话，也就这样了吧，好吧？就感谢大家的那个收听，那个另外那个我们那个网站还是那样子。3W.vojj.co.cc 啊，这次节目交流，感谢大家的 来的收听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